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是跟大家说养生化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的已经是春季了哈，我们都知道养生呢要讲究时令哈，要顺时养生，天人合一。 对， 那大家都知道呢，春季呢应该是养肝的一个季节了。 而且这个春天它主的是生发嘛，肝气也是主这个情志，主生发的。所以这个春季养生啊，就是我们要非常注重养肝，我们要打开肝经哈。而且在春季呢，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们早晨起来要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最好是早晨起来我们先不要穿上这个外衣哈，我们可以穿着这个睡衣，因为睡衣它是比较宽松的嘛。我们呢先在家里呢来回的走几圈。我们这个讲的《黄帝内经》上讲春季要披发缓行，就是头发您不要把它扎起来，头发要松开。那么我们在早晨刚起床的时候，当然我们男性听众朋友头发是比较短的啊，女性听众朋友在早晨刚起床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把头发捆起来的，它是一个披发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穿着这个睡衣啊，宽松的睡衣，在家里走几圈，然后呢用手指头来梳头。从前往后梳，梳了以后呢，就可以促进我们人的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也是非常多的。然后梳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按一按上面的头顶上的百会穴。梳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就是要从前往后梳，要用手指头的这个指肚啊，指腹、指肚这个部位，慢慢的从前往后梳，最好是一边梳一边压一下。这个方法呢非常非常好，是我们春季养生的一个要点。那么这种梳头的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里面都有写到哈。然后梳完头以后呢，我们可以叩齿，也可以呢，把嘴闭上，然后上下牙轻轻的磕一下，或者呢是把嘴闭上以后呢，我们用这个舌头抵上颚，然后呢舌头来回的这种收缩，抵一下缩回去一下，抵一下缩回去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唾液分泌出来，然后呢把它咽下去。这个呢都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利的。而且这种办法呢用在春季养生的方法当中呢，是对健康非常有利的一种做法。 而且提到呢这个春季呢是养肝的，那么肝呢是具有调畅情志、疏泄气机这样的作用哈。所以呢它与木的特性呢是相类似的，所以呢是属木。另外呢春天的时候啊是养肝，所以它是喜酸的。要多吃点酸的是有好处的。 对。同时呢我们还要打开肝经哈。我们教听众朋友一个揉大包的方法，就是 把两个手呢放在我们的两个肋下哈，然后来回的画圈来揉一下。您看刚才我们讲了哈，早晨起来先不要穿外衣，我们穿着睡衣在家里地下走几圈，然后呢我们来梳头，然后叩齿，然后揉大包，然后呢我们呢再把手举起来放下，然后举起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侧弯一下腰，侧举一下啊，这个也是打开两侧肝经的一个方法，然后再慢慢的把手放下来，一个收势啊，收回来这样的一个动作。每天早上起来这样来这么一套啊，非常好。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提了一下春季怎么来进行养生啊。那我们节目呢在摘要和整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的内容基础上啊，又结合我们讲座节目的内容，将这个春季的养生食谱啊，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春季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啊，形成了我们现在春季养生的五行五色养生集这么一个养生的小册子。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不过在这里提醒我们真的是数量有限，所以只能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春季的时候呢可能由于季节的关系，有一些病症呢又复发了或者又产生了。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在春季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呢手脚发凉发麻，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这样的季节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其实春季赵老师它是一个生发的这个季节。那么生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人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呢也是要由慢转快这么一个过程哈。但是中老年朋友呢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血管呢不是那么的畅通，尤其是下肢的动脉血管不那么畅通。那么在春天这个生发的季节，我们血液想畅快的流过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您的下肢动脉不是那么畅通的情况下，那您在春天的时候可能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的症状还会严重。可能听众朋友想，春季了春暖花开了，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对吧？那我这个手脚凉啊麻呀这样的症状应该逐步减轻的。但是为什么还有呢？有的人还加重了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跟我们春季要生要发要全身血液疏达畅通的这种需求，和我们下肢动脉的不畅通这个矛盾的加剧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下肢更加的感觉到发凉发麻疼痛了。 而且春季呢属于生发的季节哈，它需要的能量呢相对要大一些。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呢供给它的能量不够，这时候它有一些症状呢反而被激发出来了。 而且我们冬天主的是收藏是闭， 对不对？闭合了以后我们把能量蓄积起来，到春天我们要生发出来。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老年听众朋友，他有一些慢性病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人，对吧？本身下肢的血脉不畅通，而且在冬天我们需要收藏营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可能收的不够藏的不够。那么再到春天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发的时候，没有蓄积到更多的力量生发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些老病反而会加重。其实春季是慢性病高发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心梗脑梗这种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那说到啊这个春季的时候手脚发凉发麻，有些人说了，不就是发麻发凉吗？不挡吃不挡喝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及时而来的这种危险啊，就不太当回事儿。那具体到发凉发麻有一定的危险性吗？ 周老师，其实这个 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下肢发凉发麻，甚至是手和脚都发凉发麻，其实这个危险非常非常大。 嗯， 因为为什么中老年人下肢会发凉发麻，会疼痛，尤其是在春季的时候，这个凉麻痛加重，就证明您的这个下肢的动脉是不畅通的，是闭塞的。 哦， 嗯，那么这个下肢动脉的不畅通闭塞，就预示着您的心血管、脑血管都是有斑块的。嗯、 它是个信号。 哎，都是闭塞的，都是不畅通的。 嗯，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春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是中老年人有慢性病，容易旧病复发，容易旧病复发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季节。所以这个下肢的凉麻痛，您在春季的时候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潜在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性是非常之大的。 嗯，那也就是说凉麻痛哈，咱们经常会说是通则不痛、 哎、 痛则不通。 对， 因此呢可能跟你的这个血管啊不够通畅啊、 嗯、 心脑方面有问题有一定的关联。 对， 是吧、 哎、 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藏啊、 嗯、 没有很好的进补，那么在春季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俗话说是冬季进补是来年打虎嘛， 哎， 来年你才有精气神儿，否则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对， 但是我们在春季的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呢就是要解决我们中老年人的动脉硬化的问题。 嗯， 把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了，动脉畅通了，那么相应的哎，我们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俗话说动脉的寿命就是我们人的寿命，动脉好我们人就长寿，动脉血管畅通我们人肯定身体是好的，如果动脉血管不畅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都要受到影响。 嗯，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法国名医卡隆尼有句名言，人与动脉同寿，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性，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就可减少死亡，延长人的寿命。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可发生在心、脑、肾、四肢、眼睛及肠系膜等任何动脉部位，可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种种病变。一旦身体哪个部位有了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斑块破裂或血管被堵塞，就可迅速置人于死地。如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即可产生冠心病的胸闷、气短、心悸等症，进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脑动脉，则会诱发脑栓塞或脑出血。纤维脂质斑块发生在肠系膜，就可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肠道出血、大便异常等症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在四肢，就会诱发四肢动脉堵塞或出血，而产生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甚至截肢的危险事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微血管的肾小球或眼睛，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及眼睛视力功能障碍等问题的出现。概括一句话，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堵塞在血管，引发的病变在全身。抗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是我们中老年人防治心脑血管系列疾病的主要任务。长期应用人参、黄芪、葛根、丹参的提取物，以及蝙蝠和被毛孢菌丝体粉抗纤维化，同时配合茶叶里的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调节血脂、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降解吸收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 进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想进一步学习抗血管纤维化脂斑块的知识，可索取资料深入了解。 其实关于动脉硬化也好，或者说动脉不畅通也好啊，很多人呢，尤其是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 嗯， 于是到医院去看的话呢，无外乎有些基础的药物大家在吃哈。 嗯， 但是呢，吃的当中呢，确实也能够控制一些病情。但是如果吃过多的药，是药三分毒，对人的身体呢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啊。那在吃这个基础药的同时，我们在加一些其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呢？ 这个就是保健的方法，张老师。您像我们有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有斑块的中老年朋友，肯定都在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对吧？比如说阿司匹林，对吧？这个听众朋友都在用。那么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它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汀类的药物呢，听众朋友都知道，他汀是降脂的，对吧？就是不让我们动脉硬化的听众朋友血管里面那个斑块长大。哎，这个他汀呢是让那个斑块慢慢的长大，斑块在慢慢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斑块的表面的那个膜，就是饺子的那个皮儿变得越来越厚。哎，所以他汀这样的药物呢，最主要起的作用是稳定斑块的作用。哎，所以我们长期的用这个他汀呢，是可以不让斑块破裂，不发生心脑血管的这种意外事件的。哎，同时阿司匹林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嘛，它是抗凝抗酸的嘛，这样的话实际就是防止这个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意外事件在春季发生。那么有一个问题，中老年朋友呢，他呢是这个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问题，对吧？他不仅仅是要这个血管里面斑块稳定，不发生意外事件，同时他还有一个改善症状的问题。那么这个改善症状的这个问题，哎，就是说同时也不让这个心梗脑梗意外事件发生的这个问题，关键呢不仅仅是要斑块稳定，还要斑块缩小，新的斑块不再长出来。这个呢就是要有一个降斑块的这样的保健的方法。 嗯， 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长期吃这个他汀阿司匹林，也会有这个阿司匹林会有出血的这种副作用嘛。他汀类药物的副作用当然就很多了，过敏啊，不舒服啊，恶心呕吐啊，肝肾功能的损害呀等等，很多听众朋友中老年人是不希望用的，但是他也是无奈哈，没办法再用。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的降斑块的这种保健的办法，对吧？哎，我们呢不让斑块长大的这种保健的办法是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的。 其实刚才您提到啊，动脉硬化和斑块，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明白啊。动脉硬化呢，说的是这个动脉可能没有弹性了啊，它可能硬了，不能够舒张，不能够回弹了等等的。实际上这个呢是属于硬化范畴。那它跟斑块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想一下，动脉它是一个管壁嘛，对吧？那么动脉这个管壁为什么没有弹性了？为什么不能很好的舒展开，很好的收缩了？就是由于管壁变厚了。管壁为什么变厚了？里面有斑块，管壁就变厚了嘛。哎，斑块和管壁是一体的嘛。 说到底还是由于斑块造成的。 所以这个 缓解斑块啊，把这个斑块解决是硬道理。 对，非常对哈。它这个动脉硬化就是两层含义，一层是含义是管壁变硬，另外一层含义是管壁变厚。为什么变厚？是因为斑块贴在这个管壁里面了，让管壁变厚了。 对，造成它硬化了。 对，失去弹性了。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提到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春季的时候出现手脚发凉啊、发麻呀、甚至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实际上说到底呢都是动脉硬化造成的。而动脉硬化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斑块啊造成的。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888864417 那刚才提到了很多不适的症状都是由于动脉硬化造成的，而动脉硬化跟斑块之间呢又紧密相连的，那如何来化解和改变这个斑块的这个状态，这很重要。 对，我们要降斑块先要搞清楚斑块里面是什么样的物质，对吧？斑块里面有两种物质，一种物质就是纤维组织，纤维组织形成一个饺子皮儿，还有一种物质就是饺子馅儿，就是坏的脂蛋白胆固醇。那么我们要降斑块啊，我们就要去饺子馅儿，然后降解饺子皮儿。这个时候呢，我们斑块就逐步逐步缩小了，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就畅通了，下肢动脉血管畅通了，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症状就减轻了。那么下肢凉麻痛的症状减轻的同时，心血管脑血管也通了，心血管脑血管畅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那个心梗啊脑梗啊这样意外事件就减轻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就是下肢凉麻痛非常严重，因为他是糖尿病病人嘛，所以他就是下肢凉麻痛严重啊，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他就说春天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别人盖一个被子就行了，他呢不仅要盖被子，他要盖厚被子，而且还要穿这种线衣线裤，而且这个脚丫凉到什么样的程度，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穿完袜子还要穿一个软帮的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他这个斑块的问题，降解斑块他就要用茶色素啊。那么用了茶色素以后，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觉着慢慢的这个脚丫上不用穿那软帮的鞋了，然后慢慢那个厚袜子不用穿了，脚丫上穿的这个袜子越来越薄了，后来这种线裤他也不用穿了，就是通过他脚丫上的这个袜子逐步逐步的减少，袜子的变薄，然后就证明他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减轻了，实际上也就是斑块降解了。那么在这个斑块降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加上抗纤维化，让那个纤维组织也就是那个饺子皮儿也同步的降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血管呢会进一步的畅通，而且下肢血管畅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下肢凉麻痛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梗脑梗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在春季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了。 这是一个联合改善的方式哈。当然提到这个斑块，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或多或少都有斑块，而且呢一谈到斑块都色变啊，觉得哎呀我哪儿哪儿有斑块，实际上这个斑块呢它还是能够控制的， 对， 甚至是可以化解的。当然了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大家也不要着急，选择了一种方式呢就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啊，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如果您也是一位呢平时有凉麻痛这样的现象，甚至呢医生说你有斑块动脉硬化等等的，也是正在积极的治疗，那么今天为您提供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在您治疗的方式的基础上哈，再加一把火啊，两条腿走路啊，因为像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呢都试过，效果都不错的。 不错，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下肢疼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他不能上楼，上楼的时候他要手拽着那个栏杆很艰难的一步一步往上挪，后来完全好了。 是，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 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物的依赖。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每天从家庭饮食控制调节血糖做起，减少对药物的依赖，定于3月23日开展食疗营养调节血糖培训课堂，教会大家如何在家庭中通过饮食调节控制血糖，特别邀请专业的营养师为大家讲座，有需求的听众可了解具体报名方法。由于饮食调节血糖个性化要求高，需要一对一的为参加学习的人设计方案，本次课堂仅限50人参加，未能参加的听众注意节目播出，可参加下一期的培训学习。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谁把星光点亮？谁？